You know how I feel. Breathe. It's a new dawn, it's a new day, it's a new life for me, yeah. And I'm feeling good.

只想懒懒懒懒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试一试赖着你，我只想懒懒懒懒懒的念着你，赖着你赖着你爱着你，我不要天我也不要地，赖在这里。 上

tell me honestly, was it really just for show? Yeah. Has this been going on? Just slow down a moment. Stop living my life two steps ahead. Mama said, just let tomorrow come tomorrow. If you take your time today, then tomorrow will be okay. And let tomorrow come tomorrow. If you just stay.

像冬吹的风带走故乡内容，水帘洞里沉睡的梦再没有什么盖世英雄，那天宫穿越九霄时空，等谁来天摇地动，深海里的针把风暴操控。 寒老孙转身山河裂开，是否飞出孤独的天才，没有焦灼的星星，畏惧的表情，打破虚伪的重埋客观，请看我大脑听不信你听锣鼓惊天起夜金甲有声音啊！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大圣。 茫茫老道前程悠悠，这股寸寸痛的是心不是头，难道吹来你为何泪流百年，像沙漠的烟火熏出伤口，解毒的只有一口饭，走了桂花酒酿的收工，有些苦衷没人能懂，对人生也走走险，白晶晶的笑容染红夜空，化作心底入梦的彩虹。悟空是伟大绝不的野心家，只是谎话算计的天下，虚假的真假我睡醒走天下， 我是齐天大圣大圣大声大声，我是齐天大圣大声大声大声大声大声。 银河掌下一秒的力量叫做天下无双， 今朝装饰799巧饰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